庆祝金日成金正恩主义青年同盟成立71周年青年中央文艺宣传队演出，永远跟着党，勇往直前，17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。表演者慷慨激昂地讴歌了，因为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，所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重视青年、关爱青年的历史将永远继续下去。有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观看了演出。